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低气温-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很多比如说像自住房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当然啊，主要我们还说一说这个房山这个板块啊，因为之前呢也是跟大家聊过，说这个房山呢一直处在这个置业当中的一个价格的洼地嘛，所以很多朋友可能比较感兴趣哈、啊。我们所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当然关于这个一些，比如先进房啊，或者共有产权房啊，因为一直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嘛，而且这个在过两天应该会有一个这个新的入市哈，所以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自这个家业房谈的杨乐，您好，你好， 大家好， 今天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陪同装修陪同计划的一些问题，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在我们的节目上班时间，都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85013710，把您的电话、姓名、房子的装修的一个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行，那我们是要不咱先说房山吧？ 对， 先说房山吧， 先聊聊房山吧。 对对对，因为房山呢，确实大家一直说，哎，这个地方为什么它总是有一个价格洼地？但是呢，可能觉得现在房山也不是很远了，对吧？之前可能大家觉得说还挺远的，但是自从通了很多的这个是吧交通之后哈，觉得还可以啊。 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房山这个区域内呢，从这个地铁的开通，包括京良路，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一个京港澳高速，包括未来的话也会有我们的这个京雄高速的这个开通。其实从距离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房山它并不算太远。那其实从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置业的这个需求来讲的话，目前来说这个区域内是比较适合刚需去买房的，因为从这个现在分类的这个板块来讲的话，价格不管是跟这个我们的比如说其他的郊区，比如说门头沟，比如说顺义，比如说这个通州，比如说大兴相比来讲的话，从这个区域讲价格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合适的。再有一个，这个区域内呢相对来说，我觉得您如果在别的区域内去选的话，可能能买到的是一个类似于老破小这样的一个房子，但是在房山呢，你是可以挑到一个相对来说房龄比较新，比较 适合自己去住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了。那其实从房山呢，现在啊，包括其实我是本身的房山人啊，同时呢，从业的话大概也是在七八年左右了，对房山的那个可能更熟悉一些。对，如果让我自己去划分这个现在我们接触到的粉丝去买房，包括自己本身的这个地域的这个感觉来讲的话，一共是分为这样几个板块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可能大家比较熟知的，像现在在房山给大家的印象中的一个板块，就是这个长阳板块。从我们个人来去分这个呢，因为长阳跟大学城这个区域内它基本上是连着的，所以我们把这块分为一个板块，叫做长阳大学城板块。这个板块它比较有特点，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板块内它是距离我们的市区比较近的，第二个就是它在这个板块之内是有地铁的，同时呢它是新兴的商业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一个板块，不管是长阳半岛也好，还是我们未来要建的这个龙湖的这个商业也好，还是现在的比如说首创奥特莱斯包括绿地的这些商业等等，它都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先天的一个优势的。所以目前这个板块的不管是二手房也好还是新房也好，它的价格相对来说都是最高的。从现在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卖的比如说长阳半岛一类等等这些次新房，现在的大概的价格呢应该是在四万多不到五万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如果说我们去看二手房的话，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这样了。但是新房的话我们知道的在这个区域内比较少去出这个房源了。那出一些的话，比如说像中粮的这个我们知道的京西祥云基本上是五万多到六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所以长阳大学城这个区域内它享受了我们目前来说交通商业我们的相应的配套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新兴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但是它同样是整个房山目前来讲房价比较高的一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内呢，我是推荐这些比如说您是在市区去工作的这些年轻人去买房，在这儿是比较合适的， 比较方便也。 对，它很方便。第一就是年轻人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喜欢去购物去逛街，比如说去看电影等等这些，在这个区域内它很方便，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通勤方面，这个区域内它的地铁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的。那我们如果坐地铁的话，到大学城到长阳也好，它大概有个四五站左右就能够到丰台，包括到未来的像其他一些区域内都比较近。比如说未来您可能是从事这个金融行业的，将来到这个丽泽商圈比如说现在呢，如果能够到这个总部基地，包括其实现在的我们的房山线能够接到九号线，九号线再转这个四号线到这个中关村，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的一些区域内。所以您不管是从这个我们的整个的通勤也好，还是从整个生活习惯也好，是比较适合我们的年轻人去考虑这个区域内，尤其是作为一个第一居所去居住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如果说您可能是一个岁数偏大一些的一些人群呢，我实际上更推荐大家去下面的两个板块去看一看。一个是良乡板块，良乡板块呢从环线上来讲的话，它基本上属于是六环内了。其实长阳呢大家都知道是在五环内六环外的这样的五环边上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但是您如果去看良乡的话，可能就是基本上是在六环内了，它这个环线上还是差一些的，距离上稍微是远一些。但是这个板块呢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势，因为良乡大家都知道，其实从我们的房山本地人来讲的话，这块是一个老城区，相对来说它发展的这个时间也是比较长了，大概有二三十年左右了，所以它的相对的基础的配套呢它是很完善的。它跟我们的长阳板块不同长阳板块我们叫做新兴的这个配套，但是良乡呢这块它是一个整个的比较老的一个配套。那首先体现在哪儿呢，就是第一我们的相对来说的硬件基础，包括可能大家去在房山去看病看比较多的一个叫做良乡医院，从现在来看的话，它也是在这个不断的去更新它的一些软件。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如果你去良乡医院的话，看到这个主体的楼也在新增，所以呢，大家看病还是比较愿意去良乡这个区域内去看病的。所以呢，我们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我们的医疗的方面，第二个的话就是教育方面。那其实现在的话，不管是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这整个梯队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话，基本上都集中在了良乡这个片区内包括现在的我们的可能一些偏教育方面可能好一些的这个高中都是在这儿的，比如说像师大附中比如说像良乡中学比如说在延村的这个实验中学等等，基本上好的高中都是在这个区域内的。所以我们这个区域内它的一个优点就是配套很完善。 同时呢，我们觉得这块呢，比如说公共交通，其实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方便的。虽然整个区域内良乡老城，除了苏庄那块基本上能够去通勤坐地铁的话，其他区域内可能是要靠公交或者是自驾，但是实际上公交呢，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方便的。它从良乡的这个机场高速口，或者是从这个延村这两个口，直接就是可以上京港澳高速的。如果不堵车的话，如果您对通勤没有要求的话，它是一站就可以到立雨桥的。这个基本上时间上可能也就是在30分钟左右就能够到南三环了，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如果您是一个老人，或者是您对通勤上班方面没有那么严格的一个要求这个非常的方便。再有的话，这个区域内目前来讲的话，它的房子相对来说为什么推荐呢？因为这个区域的价格相对来说比长阳还要低很多这个板块呢，基本上现在的二手房在11月的时候大概是在3万多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如果您非要找一个单价相对便宜一些的，比如说房龄老一些的，或者面积稍微大一些的，我觉得可能在3万左右，甚至在3万以下还能够去淘到一些房源，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是比较合适的。那如果说您要考虑去新房的话，那在良乡这个板块内，现在新房真的是屈指可数。像之前的话，在苏庄有个中海京西里的先进房，像我们在4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现在这个房子据说是没有多少房子了。如果您想看的话，还可以到时候去看一看。但是我们得到的消息就是房源不是很多了再有的话就是在这个良乡里边在这个城区里面有一个众美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就在良乡的一个核心的老城区里面，在街里，套数不是很多，因为它有一部分相对来说是需要提供这个相应的一个回迁的，所以呢房子不多，然后这个位置又比较核心，我建议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就在我们的这个西门，大家如果知道的话，这边有一个瑞祥的一个百货商场后面，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房子。相对来说，我觉得是在良乡老城里边买新房不多的机会了。 没错哈。所以呢，今天我们虽然说到这个房山啊，刚才也提到了，但是它的板块还是挺多的， 比较多。 对，所以呢，我们刚说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就是相对来说哈，离市区比较近， 对， 然后呢交通配套还都比较好的这个大概是长阳良乡这个板块哈。当然可能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新房，因为它不多嘛，所以可能选择余地就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如果说二手房的话，相对来说是不是就会多一些？我们能不能也给大家多多介绍一些 先跟大家去说说二手房嘛。那在长阳这个板块里边呢，其实我认为品质比较好的小区，二手房小区叫做长阳半岛。这个首先 这个好像说了好久 对，说了很久。然后如果我们基本上如果跟粉丝去推荐的话，它的预算是够的，就是想在房山去买房，那我们第一个推荐的就是长阳半岛这个小区。 但是价格确实会有点贵， 价格确实是相对来说在这个区域里面 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应该是就前几了吧，就是咱们不说最高，但是可以真的是卖到前几了。但是第一个我们推荐的原因就是它是离着商业比较近的，它离它这个长阳半岛本身自己的商业综合体离着就很近，在这边的话基本上购物、这个电影、逛街、吃饭所有都够了，出门就是。再有的话就是它距离地铁站的话相对来说也是不算太远的，就是您走路过去有一部分有一些区啊基本上可以走过去了。第三个就是因为它是万科开发的相对的这样的一个品质比较好的一个小区，同时呢它的物业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您如果说不是这个小区里的业主，基本上这个小区您可能都进不去。就是所以您居住在这个小区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对， 尤其是您可能家里边比如有孩子有老人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这个小区的。再有的话就是如果说性价比方面，就是您的这个预算是比较有限的，那我是推荐大家去看看加州水郡这个小区呢，大概是在2010年的这样的一个有这个板楼塔楼都有的这样的一个小区啊，就是比较大但是它的价格呢相对来说，您比如说在90多平米的这样的一个两居呢，现在基本上是200多万不到300万就能拿下了，它的单价基本上也就是在3万23、3万12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相对来说，我觉得3万多买一个2010年左右带电梯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小区呢，卖的便宜也是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原因的，就是它的物业在这个小区里面并不是算那么的口碑那么的好。再有的话就是这个小区呢，它距离地铁站的距离呢，有一些稍微有一些远基本上您可能考虑到地铁需要经过公交的这样的一个转乘，但是这周边的公交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您如果说是预算有限又想住一个大概带电梯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不想自己委屈住一个6层的老破小没有电梯，将来考虑置换的这种原因，我是可以推荐大家去加州水郡去看看的，毕竟它便宜嘛， 便宜， 对。 比刚才一下子便宜了10000多、啊 对，这个所以单价方面总价方面您自己就掂量一下。 对 啊，在长阳这个板块是这样的，如果说您考虑大悦城，大家可能会啊对这个区域稍微有些陌生啊。大悦城呢目前来说是已经有很多大学在入驻了，比如说工商大学、理工大学啊，包括医药大学等等。那据说在这个城南计划里面，这个大学可能这个院区可能还会在不断的去完善，所以这个板块内呢，它的这个相应的来说，这种可能教育的氛围相对来说是浓一些的。而同时呢，这边的现在大悦城板块的这种次新房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大概在2013年、2014年左右的这种房子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比如说金地朗月啊，比如说这个万科新里程，这个都是在大悦城北地铁站附近的。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它距离地铁站的距离很近，万科新里程这个小区应该是更近一些，它如果说从这个西门出来的话大概是几百米就能走到这个大悦城北的地铁站了这个也是万科开发的一个小区，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不错的。同时呢，它的均价呢大概也是在4万出头了啊，这个如果您买一个89平米的两居室的话，大概是在300多万左右。那如果说您买一个这因为现在的其实我认为是一个比较适合二手房去入手的这样一个时机，因为现在的市场大家都知道没有那么多的关注度啊，您可以适当的去压一压价格啊。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报价基本上就是3万多、4万都有，也有3万多的。那如果真的业主是着急去出手的话，3万大几我觉得您也能够拿下这个房子，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再有的话是金地朗月这个小区呢，它相对来说跟这个万科新里程来比的话，就是它有一个缺点吧，算是缺点啊，就是距离地铁的话稍微是远一些。如果您从这个大悦城北到金地朗月这个小区呢，走路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 走路10分钟是吧？ 对，走路10分钟， 其实还好呀， 还好是吧？ 对，走路不算，我以为你说要开车10分钟， 开车倒是不用啊，基本上步行的话是可以到的。 那其实还好啦 啊，它周边的话也有一些摆渡车也是可以坐的。如果说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小区呢，它有一个自己比较大的一个优势。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离这个小清河的公园比较近。如果说您想去经常带孩子呀，包括父母老人经常去逛这个公园的话，可以在这个小区的东侧一路之隔就可以到这个公园里边去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公园包括有这个水系，然后有这些跑步的这些跑步的道，包括的话像那些比如说孩子玩的一些健身的这个器材、娱乐器材啊，比如说沙坑啊，比如说这个小区的这个绿林啊，都是做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包括其实现在房山整个改造的环境我觉得是已经很不错了，跟之前的印象真的不一样。在这个公园里面甚至有这个直饮水，就是如果你真的是遛弯或者跑步累了， 还能去喝点， 对，还能去喝点所以整个环境真的是比较好的， 比较错。 再有的话大悦城这块的话，像这两个小区我为什么推荐大家去重点去看一下这个二手房小区呢因为在这两个小区旁边现在龙湖正在盖它的这个商业，大家都知道可能比如说龙湖时代天街啊，像这个大兴的天街，像这个朝阳的天街，那其实在房山呢已经有这个它的两个天街了。在这个良乡的老城里面，它的天街已经在今年正式开业了很多大的品牌都在里面，包括吃喝玩乐什么都是很方便的。同时呢它在房山还做了第二个天街，这个天街呢就在这个万科新里程小区的这个应该是西边，应该是西边，我没记错的话，就隔着它的小区的一道墙，所以将来的话，你如果是购物等等都是很方便的。同时呢，这个现在来看的话，这周边的我们的教育配套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成熟的。在这两个小区旁边呢，包括有一些私立的幼儿园，包括还有一些公立的幼儿园。那同时小学、中学也是有一所的，是一个朗月中学的12中分校。这个学校就隔着这个金地朗月的话是一路之隔，所以将来您如果孩子是考虑上学的话，我觉得如果他年龄稍微大一些的话，你基本上都不用送了，因为这个就隔着一条自己小区跟这个学校之间的路，这个车上这个路上车也不是很多， 对 啊，这个所以这个板块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如果说您考虑觉得这个价格稍微的还是贵那么一些的话，尤其是我们虽然说这个房山是刚需的这个集中的地，相对来说提的比较多一些，但是您觉得这个大悦城也好，还是长安也好，还是良乡也好，觉得它卖的贵，那我们觉得您可以再看看比如说延村这个区域。那其实现在延村呢基本上我们从上个月拿到的这个二手房的价格报价来看的话，基本上不到3万、2万多您也能够去买到房子了。那这个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您的预算来讲的话，就 在这儿了，您就不要再挑这个比如说环线呀配套等等去跟我们的长阳或者良乡去比了。相对来说的话，延村它在位置上讲肯定是更远了。如果说我们按照一个顺序的一个排序的话，就是长阳、良乡，然后延村，这样是距离市区相对来说越来越远。那延村这个板块呢，现在来看的话它的优势呢其实也是很多的。首先延村它是通地铁的，它也是有城铁的。现在的这个房山线，它的这个西延线叫做燕房线，已经是正式开通了所以在延村这块是有这个相应的站点的，比如说延村站，比如说这个兴城站等等，这个都是您如果考虑地铁通行，它是首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第二个就是它实际上也是临近高速的。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高速口去划分的话，就是走这个京港澳高速应该是从市里往我们这边来的话，应该是这个长阳，然后这个良乡，然后延村这三个高速出费口，就基本上是一个口一个口的这样的一个区别。从这个延村口到这个长阳口的话，就是三个高速口，基本上如果您开车稍微那么快一点的话，我觉得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就完全可以了。当然这个是不超速的前提下就是说您不超速，十五分钟也能从长阳到这个延村了。所以基本上这个距离方面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那如果说在延村这个板块内，您如果去考虑买这个二手房的话，那我还是分两个类别去推荐。如果说相对来说您的预算比较的多一点，我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个绿城百合这个小区。这个小区也是一零年以后的一个，我们经常会定义它为次新的这样一个小区，就是有电梯，然后环境比较好，相对来说 价格便宜， 对价格来说也是比较合适的。那这个小区呢是在30000出头，就是跟刚才您在想去买的那个比如说加州水郡可能价格差不多，但是这个小区呢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会更高一些了。 对，新嘛， 对，比较新。然后同时呢它是这个绿城做的，那现在来看的话它是做了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小区，然后小区呢这整个的环境非常的好。如果您去看了这个小区，我觉得对这个小区来讲的话不会有人会去挑毛病，会能挑出来这个小区的问题。就是大家可能有这个买这个二手房的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距离比如说对这个价格的一个要求，但是这个小区基本上来讲的话，从我们现在接触到的一些买房人来讲的话都是会比较高的一个评价的。这个小区里它自身本身带的一些商业都已经很成熟了，包括周边的话像它的一些比如说运动的地方，比如说一些大型的商业等等，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个。所以我推荐大家重点去看看。那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概的报价呢，就是您如果买个大概60-70平米左右的一区的话，均价也就是在32000左右，那总价的话就是200万出头。我觉得按照40%的首付去算的话，这个可能大概80万， 您就能够不到100万嘛， 对，就能够入手这样的一套 还是挺好的 比较好的一个房子了。对，尤其是我觉得是比较值得我们的年轻人去看看的，稍微的牺牲一点通勤上的时间，然后换一个更好的一个居住品质，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那其实我们在近期的节目里经常会说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是要比如说三环边上的一个 小房子， 可能30-40平米， 老不小， 对，还是想要一个可能5环6环边上的大概90平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两居或者三居，到底是想选什么这个要看个人的这个喜好了。这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就是一个正非要说一个正确，但是我呢一般来讲是比较推荐，因为您的这个房子从现在来看，我们的这个置业的话首套首贷的资格是非常难的，非常难得的。那你如果将来就买了一个30平米左右这样的开间，你将来换房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你住的如果不舒服想去换的话，这个成本相对来说是真的很高。 没错， 真的很高。 刚才呢我们在说的过程当中我们东莞北京发了好多的信息比如说到为什么房山价格低是因为那会儿说怕杜大爷给堵的呀什么的，然后另外想问问绿城的这个怎么样，其实刚才我们也简单的说了一下而且呢他说长阳和丰台的云港那边不是有南宫温泉吗可以去泡泡温泉是吧。另外他想问就是良乡买房机场会不会比较吵好呀等等，还有一些比如说对，还有说到这个绿城的这个环境感觉好像比加州 的环境要强等等的一些问题。先说他那个机场那个问题会不会很吵 首先是这样的，这个机场呢它并没有频繁的起降飞机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九度，最低气温零下三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买房、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房山的房子的一些事儿哈。那为此呢，我们请来的是家业房谈的杨乐，你好。 大家好。 嗯，为什么说各种各样呢？是因为房山这个地方呢，它这个区域比较多， 对， 然后各种房子呢，其实大大小小的都有，而且不同的这个情况哈。 嗯。 所以呢，如果大家对房山的这个房子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今天其实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对吧？ 对。 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好的，我们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轨道交通13号线呢，是北部地区，尤其是像天通苑呀、回龙观呀等地的一些居民出行的生命线。但是近年来，13号线的负荷呢也是越来越大了，居民的高峰期乘坐13号线也越来越拥挤。不过呢，好消息来了啊！为了改善这些居民的出行条件，那13号线呢将会拆分，那形成两条位于城市北部的一个交叉的像 X 型的这样一个线路。那市规划和自然的资源委员会呢也是正在公示轨道交通13号线拆分工程规划的一个方案。 在这儿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是在公示中的，就是如果您对这个拆分的意见是有一些自己的见解的，是可以提出的，这个他们也会有相应的一个采纳并最后一个反馈。大家如果您真的是在回龙观天通苑区内去居住的话，是可以好好看一看这个到底是怎么拆分的。那实际上最后这个拆分以后呢，应该是在回龙观区内增加了5个车站，在天通苑地区呢增加了3个车站，在上地区内增加了2个车站，这基本上我们去看一下增加了10个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车站。 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个对我们整个回龙观天通苑的这个交通的改善会是很大的一个提升。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现在不管是这个我们的互联网企业也好，还是我们的相对的一说啊，一些我们的高新的企业，基本上都集中在了北边，所以有更多的这种年轻人选择了在北边去置业，尤其是天通苑、回龙观这两个区域内。那大家现在年轻人买房经常会考虑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交通，尤其是地铁的通勤的一个情况。那相信这两条线的这个拆分最后会给我们的交通提供这样的一个改善，同时呢我们这周边相对来说置业的一些人群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 嗯，没错。好，我们来关注第二条信息。近日呢，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幸福家园小区的多位业主呢，向记者反映说，所住小区的开发商呢，正在以每个60万起，最高99万元的价格向业主来出售车位，业主们觉得挺难接受的。 啊，是这样的， 觉得有点高啊。 我觉得可能价格是稍微有些高的啊，但是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车位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在之前看到的就是在南三环左右的这样一个原来的自住型商品房，是哪个小区我就不说了，它的基本上的我们看到它的车位的价格是在40万起。那其实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可能偏公有产权房呢，在可能5环6环左右的话，基本上也是在20到30万左右。那如果是商品房的话，基本上也是在40往上去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那从现在来看，这个价格我跟大家去说了，您自己再去对比一下。那我给大家建议就是，首先您的如果说是手头没有那么多钱的话，我建议大家先考虑一下租车位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车位越来越紧张，对这个买车位也好还是租车位也好，都会有一个迫切的一个愿望。但是车位啊，您就算是买了，它也不是说以后就不用交钱了，您一口气交了这个60万的这个车位钱，将来的话您还是要再交这个车位管理费的。这个管理费呢，相对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一个支出啊，就不是说您买完了就是一锤子买卖了。所以大家再衡量一下跟每个月的这个租金到底它是怎样的一个比例，我建议大家去先租这样的一个车位。如果说您去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您买的是一个大户型的一个产品，您就打算在这儿未来不去换房了，这种情况下，同时呢您手头的钱又比较富裕，我建议您直接就去买一个车位，这样的话会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说您的房子并不是这个一定在这个时期内不换了，这种话我就不建议您去买了，先租一个可能会更合适。 嗯，因为你也得看一下这个性价比嘛，对吧？ 对， 比如像你租一个月是多少钱，对吧？ 对， 然后你要换算一下，比如说这60万是吧，我得租多少年我才能到60万。 对，尤其是这个车位管理费的话，现在停车位这个也是一笔不小的钱，您要把它算到里面去，好好算个账。 没错啊。好的，我们来关注的下一条信息。燕郊呢是环京楼市的一个风向标。那去年的6月6号，三河市调控升级，那分为本地户籍居民的家庭呢限购一套住房，而且呢需要提供当地3年以上的一个纳税证明，或者是社会保险缴纳证明。那随着政策效应的显现啊，燕郊的楼市是趋于冰冻。近日呢也是走访之后发现，相比前几个月的二手房的住宅市场成交量呢是较为平稳，那在低迷中呢是略有起色，整体的房价已经跌至了每平米2万以内啊，也就是可能要一万多是吧？ 1万多到2万这样的一个区间吧。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景象跟原来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因为我正好原来的时候在我们的原来的平台里面负责的话，正好是这个燕郊这个区域内的相对的这个编辑，其实经常会去跑燕郊啊。其实经常会有粉丝现在也会去问我们，就是我现在买了一套燕郊的房子。就已经跌了，那我到底要不要去考虑赶紧把它卖掉？那我经常会给大家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把这个房子卖了，你是准备做什么？我只是说看到这个房子的房价去跌了，我真的就要去出手吗？这个我们是不建议的。首先就是如果说您的这个房子是自住的，这个肯定我们就不会去考量这个涨跌大概是多少了，因为在这个通勤方面不管怎么样，燕郊距离北京的距离还是比较近的。第二个就是如果您当时入手这个燕郊的房子的价格相对来说不是在就是那个可能3万多的那个点到4万点那个区间内去入的，不是在这个点入的，我就建议您再拿一拿啊，毕竟的话现在其实时间长一点再看一看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如果说您的这个本身拿的这个 买的时候买入的价格就很低了，那您就更不用着急了。 对，哎，那有那天有一朋友问我，他说就是想到，比如说可能在城里有一套富裕的，可能也觉得也挺小的，也老破小是吧？就觉得也没什么必要想把它卖了。然后在是在燕郊买一个稍微大点的呢，还是在大厂买一个？因为他们不是那种刚需的嘛。就等于说只是说觉得那套房子也没用，而且也是老破小没电梯，那还不如比如说在燕郊或者在什么在大厂买一个，比如说小小上叠呀、下叠呀，或者这种是吧，哪会好一点。 我说是这样的，如果您的这个需求呢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第一，您如果在北京还有我们的购房的资格，我建议您把您这个老破小卖掉以后，在我们现在的郊区去选择一个现金房啊，选择一个大的现金房，不一定非要是一个可能上跌下跌，可以选一个可能120或者140左右的这样的区间的一个户型。现在在看的话，就是这些小区做的相对来说品质，包括这个户型的感觉都是比较好的，是完全可以就是给您的那个需求就是改善，我想要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这是没问题的。第二个就是相对来说啊，在一些我们的周边的几个区内郊区内的价格并没有那么高，同时现在的新房市场呢跟过去也不一样了，相对来说是比较冷静的一个市场，我觉得您买到一个好房子的机会是比较大的，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如果说啊您非要给它换到这个京周边区，那我觉得可能大厂的这个潮白河的河边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就是可能还大厂更好一点。 对， 相对来说哈，好，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条这个信息哈。记者啊也是采访了很多的青年的租客，得知啊说他们大多看中的呢是房子离单位近，上下班方便。那很多人青睐长租公寓，是因为喜欢公寓装修的风格，那价格呢也是相对比较便宜，而且很多年轻人像聚集呀、热闹啊，还能交朋友。那这个有位这个朋友，他就在这个网上这个寻找这个寻租吧。就是这种年轻人的，希望大家一定要这个细心耐心啊，不能够心急，也不能贪便宜，否则会有上当受骗的一些危险。 这个其实我基本上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去租这个房子的时候直接自己去网上去寻租。 对对 啊，你还是要选择一些大的一些平台去租的。同时呢，我看到这个可能现在年轻人是比较喜欢这种长租公寓的，那实际上现在啊很多大品牌的开发商已经自己在做长租公寓的这个生意了。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些企业是没有问题的，它是很大的一些企业，它是有这个企业担当的。然后再有呢，这种长租公寓的品牌，比如说其实在现在的九仙桥附近就有，我去之前也参观过这种长租公寓，真的是做的比较不错的是哪个开发商我就不说了但是他做的呢，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长租公寓啊，可能年轻人会真的是比较感兴趣就是您可能租一个全装修装交房的精装修交房的，家具家电全都给您配好的，然后装修的风格呢是也是偏年轻人喜欢的这样的一间小房子，这房子可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这个房子的公共空间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的让您满意的，你在你这房子里可能做不了饭，但是在这个我们整栋这个长租公寓里面，它可能是有这个厨房的，有这种开放式的厨房，你可以再把朋友全部叫过来，包括你的邻居住在这个长租公寓里这些小伙伴们可以一块去做饭，对，这是有做饭的空间，再有一个有健身的地方，有跑步机，然后有这个健身器材，你是直接可以跟这些喜欢爱好健身的去健身，然后在这个可能顶楼的部分还有这个酒吧，然后有这个天台的这种乐器的展示，您是可以在这唱歌喝酒的。还有一些呢，如果您是一个创业的一个年轻人，在这地方是有联合办公的这些办公区的。你直接可以拿到笔记本，在这直接可以办公，所以这整个环境真的是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些可能小年轻去居住的但是呢，其实从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价格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种长租公寓相对来说比您正常的去租一个房子还是要贵一些的。你到底是享受这种更好的这种社交的这种环境，还是想要一个更经济实惠的一个租房，这是你要想的一个问题。再有就是你去选长租公寓的时候，大品牌的开发商你现在可以去看一下，有很多家都在做了。 没错啊，所以啊，就是我觉得确确实实就是大家要权衡利弊，对吧？好好的这个多方面去考虑一下哪种更合适一些啊。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哈。种种迹象显示说，随着中央的坚决遏制房价上涨政策出台，以及呢年关临近，楼市逐渐降温，开发商呢为冲刺年末业绩目标大量的推盘，少量的开发商顶不住压力，也是纷纷的祭出各式的招数，推出特价单位来吸引购房者。那在专家看来，在坚决遏制房价上涨以及房企选择以价换量策略迅速走货，实现资金迅速回笼的情况之下呢，房价上涨的势头将得到遏制，有望稳中有降。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市场情况也是这样，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房山啊，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相应的数据来讲，十一月比之前的十月可能也真的是存在的这样的小幅的一个相对的来说一个调整，大家可以在这个时机内好好去看一看房子。同时呢啊，现在的新房从我们了解到呢，就是经常会有一些项目会拿出一些这个相对的来说的特价房来进行一个相对的打折。 嗯， 但是我在这儿呢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第一，您到底是想要什么啊？如果说我的手头的这个钱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我建议大家好好考虑一下这些特价房。那如果说我对这个居住品质高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是慎重入一些，因为有一些特价房呢，它推出的不管是位置也好，还是楼层也好，还是户型也好，相对来说可能比它那些好的都会差那么一些。那如果说你将来就考虑我住着舒服，或者说我住个五年十年再考虑去换房，我觉得倒不如您稍微的把这个钱提一点，选一个这个小区里面的楼王的位置，或者是这个户型的好户型去更好。第一，如果你是自己去居住的话，这个居住品质肯定会更好。第二，可能您如果真的将来考虑这个房子它面积不够了，比如说您买一个90平米左右的三居，将来可能是要二胎父母都过来，可能要换一个140了，比如说八年以后考虑去换房，那你这个房子可能它的相对来说的换的这个我们怎么说呢，就是会更好一些。对，就是相对来说它的增值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 嗯， 当然这个房子肯定是用自住的啊。 对对对。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那我们下面呢继续来说说这个房山哈。有朋友问到说，燕山石化像迎风港的二手房能卖多少钱呀？说新装修的，因为离市中心上班太远想卖了。 是这样的，就是从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去分板块，大家可能对燕山这个区域内比较的陌生。那实际上这个区域内呢，它是目前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的房山整个置业板块里边最远的一个区域。但是呢这个地方呢也有它的一些优势，基本上它的现在的二手房价格也就是在20000出头。您现在在北京能够去找到的这个能够通勤的，包括这个区域内是有地铁的。我刚才跟大家在上半段节目中也说了，就是燕房线不是有一个它的一个开通嘛，这是连接到房山线的。燕房线就是从燕山到我们的现在的苏庄的这样一条线，它的终点站呢就是在燕山这个片区内。首先第一个就是它临地铁，第二个的话它就是价格确实是全北京目前来讲的一个洼地。您想买一个临地铁的70年产权的一个住宅基本上20000出头在这就能拿下了，甚至它比一些现在来说推出的公共产权房都要便宜很多但是它这个区域内跟大家想的不一样，相对来说它的配套是很成熟的因为燕山这个片区呢它是随着这个燕山石化的相对的来说的建设起来的，它是在大概是在70年代左右就开始建设了，里面包括像一些大型的商场，包括像医院，包括像购物的包括看电影的电影院，包括像游泳馆等等，它都是非常的齐的。但它的配套呢相对来说可能会没有像长阳的那些新兴的那些商业让您看到那些商业综合体，但是基本上您在这儿吃喝玩乐包括购物衣食住行都是可以满足的，同时价格相对来说真的是很低，真的是很低。那如果说您的这套房子呢我觉得您考虑说我这房子完全不住了，将来把它卖掉去换房，换到位置更好的，我是觉得可以的。 嗯， 是完全可以操作的。但是如果说只是单纯把这房子卖掉，因为这个距离远，我觉得这样的操作我是不太建议的。 好的，行，那我们下面继续来看吧。刚才我们说了几个板块哈，比如说说到了良乡是吧，说了说这个其他的一些地方哈，那我们下面再来继续其他的一些板块哈，可能来不及太多时间，5分钟吧。 对，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就是原来的这个我们的城关板块。 嗯， 其实，在城关这个板块呢，大家可能就更陌生了，因为这个区域内听及的消息是比较少的。 对 对，这个它实际上距离上来讲的话，是比燕山可能是要更近一些。但是这个区域内呢，因为是房山的本地人的置业会更多一些，相对来说大家对这都不是很熟，都不是很熟。那这边呢，现在的价格呢，也就是在上月的时候，二手房均价也就是在25000左右。 嗯， 是房山的老城。本地人居住的偏多，配套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如果说您的工作的范围内就在一个南四环或者是南三环，我推荐您可以去考虑考虑。当然房山本地人也是可以买的。如果说您的这个通勤的距离可能更远的话，我就不太推荐了。再有的话就是窦店板块。这个其实相对来说从我们的接触到的这个买房人来讲的话，可能听得更多。 因为这个区域内之前有一些新房的一些推出，这个板块呢，它从现在来看的话，二手房基本上2.45万就能够买下了，也是在六环外。它呢，板块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的，就是它是一个新兴板块，同时也是一个价格的洼地。再有的话就是它也是临近高速的。我们刚才说到，其实房山整个的这个置业的话都离不开两个，一个是京港澳高速，一个是我们的房山的地铁。那这个是沿着这个我们的京港澳高速，是延村的下一个出口，是窦点出口。 嗯， 啊，就是基本上刚才跟大家说了，到市里就是长阳啊、良乡，然后延村、窦点这四个出口，然后在那边的话，可能就到丰台了，就能够到市区了。那这个板块呢，现在看的话，就是新房的话，有一个北京城建昆庭，大概的话是在28万左右推出的产品呢，比较多啊，是85到176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之前的话，这个项目也是有一些新房，有一些现房在售的。如果您考虑买一个新房里面的现房，可能这个小区是比较值得去关注的。 嗯， 如果说您考虑新房价格有稍微低一点的话，是可以看这边有个叫做汇金事业城的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呢跟这个昆庭可能离得不是很远，但是它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这个要低一些，但是它的品牌开发商呢并没有承接这么大，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您本身去考量的。再有的话，如果是您在这个窦店这个板块内考虑去买二手房的话，是有一个二手房的小区推荐大家去看看，叫做万科幸福汇。这个是万科开发的，在窦店的一个小区，整个来讲的话，周边居住舒适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如果是窦店呢，就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三个小区就可以了。 我们这边有位朋友卢姐问到，鸿福苑的房能买吗？这是在哪儿啊？ 鸿福苑的话，它应该是指南三、南四环的那个小区的，基本上我们是不太推荐大家去看的。对， 好的。总之吧，我觉得您呐，这个还是要挑一些相对来说哈，比如说，买的人流通比较好的，对吧？然后交通啊、配套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对吧？ 对，基本上我们如果说大家考虑去买二手房的话，不是因为价格原因，我们一般不太推荐那种就是大家买卖比较少、出房量比较少，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可能是那种我们都不太推荐的，比如说您买一个80年代左右的这样的二手房，老婆小，真的是不推荐，真的是不推荐。 好的，那今天呢，也我看时间也差不太多了哈，可能来不及说其他了。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哈，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因为平常呢，我们在其他时间吧，就除了我们上节目的其他时间，看到了以后呢，也会积极的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呢，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啊，一起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上班时间来拨打电话8501371085013710啊，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房山哈。如果说大家对哪些区域比较感兴趣，或者说哪怕对于哪一片儿，对吧？就是您有一些想关注的，或者说您对二手房的什么类型的房子比较关注，想让我们帮您去找一找啊，等等啊，这些 也是可以的。 对对对，您都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跟就是我们的嘉宾沟通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按照大家的一些想法来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啊？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对 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哈，如果有法律问题的朋友，欢迎明天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幸福一生